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高手对决一念间，人心侠骨惜红颜，岂料疏忽生变故，画眉又留无情剑。 灯光依旧是那么温柔，在这种灯光之下，就算是个平凡的女人也能诱人动情的，何况是石观音这样的绝色美人，何况她身上连一缕轻纱都没有啊。她赤裸裸的将动体展露在楚留香的面前，但是楚留香的眼睛发着直，她好像什么都没有瞧见。石观音终于轻叹着说， 我知道，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在想替他们报仇的事，是不是？但我劝你还是打消这个主意好，因为你的武功虽然不错，我也可以在100招之内取你的性命的。你相信吗？ 楚留香说， 我相信，可是我并不想要你死啊。只要你不来逼我，我永远都不会想杀你的。现在我实在已经没有一个亲人了，只要你愿意，我非但随时可以把你扶上秋瓷国王的王座，而且我还可以 美色、尊荣、权力、 财富，这其中无论哪一样，那都是男人不可抗拒的诱惑呀，何况四样加在一起呢？石观音接着说， 你要是答应，就是终生的欢乐，你不答应，就只有死。这选择难道还不容易呢？怎么还拿不定主意吗？ 楚留香忽然一笑， 我本来的确很想答应，只可惜 你实在太老了。你就算是很会卖弄风情，但是我只要一想起你的儿子跟我都差不多大了，我就倒足了胃口了。 对一个美人迟暮，迟早想挽回青春的女人来说，这句话那可算是把世界上所有最恶毒的话加在一起也没有这么伤人的了。 这句话就像是一把钉锤，重重的就敲在了石观音的痛脚上。他努力就想保持着优美的风姿和动人的笑容，可是 一下子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他的全身都发起抖来了，他嘶着声音说， 怎么，你一定要我杀了你吗？啊， 楚留香淡淡地说，不错，我宁可死，也不愿意跟你这个老太婆睡在一起。啊， 你快穿上衣服吧。你穿上衣服还好一点，你脱光了，只会让我更恶心。 他还怕石观音不冲动，说的一句比一句恶毒，因为他知道。 他知道唯有令石观音气得发疯，他才能有一丝制胜的机会。他的目的果然达成了。 石观音气得连胸膛都发红了，他虽然明知道楚留香是在故意激怒他，但是他没法子控制。 他在楚留香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还坐在那里发抖，但是楚留香说完了这十个字，他椅子上窜起，闪电般就攻出了七招。 一个人本只有两只手，但是在这一刹那，石观音却像是忽然多出了五只手，这七招竟似同时击出。就在这一刹那间，楚留香的咽喉、双目、前胸、下腹、身上所有的要害都已经在石观音的掌风笼罩之中了。楚留香 也曾遇到过不少出手迅疾的武林高手啊，有的人甚至可以在茶杯从桌上跌到地上之前将茶杯伸手接住，杯子里那满满的一杯茶竟连一滴都没有洒出来。还有的人可以用筷子去夹苍蝇，用一根鱼刺钉住蜻蜓的尾巴，但是这些人的动作若是和石观音一比，那简直就慢得像是老太婆在绣花了。 楚留香实在想不出一个人怎么能在刹那之间同时攻出七招，这七招看来竟没有一招是虚招。楚留香的眼珠子一转，索性不避不闪，大喝一声：“住手！” 如此凌厉的招式攻出之后，那本来是绝对无法收回的，但是楚留香却算准石观音一定能够收回，而且一定会收回。 石观音果然在剑不容发的一刹那间突然就停住了手。 还有如狂风暴雨的七招竟在这一刹那间就奇迹般的消失了。 石观音就像是根本没有出手似的，他瞪着楚留香说：“ 还有什么话说？是不是改变主意了？” 楚留香背上的衣服已经被冷汗湿透了， 这一下赌注实在下得太大了。石观音若不想听他说什么，他就得把命输了。 现在他虽然侥幸赢了这一手，但是一颗心几乎跳出了腔子。只不过他就像是一个天生的赌徒，心里就算是紧张得要命，他的脸上那也是绝不会露出来的。 楚留香反而瞧着石观音笑了笑，淡淡地说：“ 你就是要动手，也该先穿上衣服吧。你可知道，你现在这个模样，那就像是一只煮熟了的虾子，你的全身都红彤彤的。” 石观音就算真的想去穿衣服，已经来不及了。 楚留香根本不等话说完已经出手了。 江湖中人都知道楚留香出手之际骇人听闻，就连中原第一快剑一点红和他动手的时候每攻七招，他已经还了十招了。可是这一次他抢先攻出三招之后，石观音才出手。等他攻出十招时，石观音也还了十招。只听石观音冷笑着说：“ 难怪别人说你诡计多端，如今看来果然不错。但是你用不着得意，你能骗我一次，你还能再骗我第二次吗？” 这几句话说完，楚留香全身又再度落入了石观音的控制之中。他攻出了十招，楚留香这个时候竟连七招都还不出了。楚留香现在才相信石观音的武功那的确是无人能及的。 普天之下，无论哪一门哪一派哪一个人的武功，楚留香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但是石观音的武功那根本不是人间所有，普天下无论什么人的出手，那楚留香多多少少都能把他们的招式的来龙去脉、变化方位看出了一些，但是石观音的出手却像羚羊抱角，那是无迹可寻的。当今天下武功最强的人，楚留香至少知道有四五个，有人说少林南支掌门天方大师是天下第一高手，也有人说宝宝宗主雷霆上人的武功那才是天下无敌，还有人说神秘游侠血衣人的剑法比任何人都强得多，自然也有人说血衣人之所以能够始终纵横无敌，那只不过是因为他没有遇见楚留香。但是楚留香知道，这些号称天下第一的武林高手，若是和石观音动了手，那是没有一个能够支持300招的。楚留香也知道，再过50招，自己是必死无疑的。这个时候，石观音的出手忽然慢下来了。别人的出手若是像石观音这样慢的话，那楚留香一眼就可以看出他要攻击自己的什么部位了，他轻轻松松就可以避开。但是石观音的出手虽慢，他还是看不出他要攻击的部位，他的出手竟越慢越凶险，越慢越可怕。只因他一招使出之后，力道纵已使出了1/10，还是可以再生变化的，而他剩下的一分力道已足以致人死命。一招攻出之后，楚留香竟已几乎不敢招架，不敢闪避了。只因楚留香招架闪避之后力已用尽，那个时候石观音的招式再一变化，他就躲不过了。像这样的打法自然是苦不堪言呐！楚留香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如此的狼狈。石观音冷笑着说， 楚留香，你还能再招架20招吗？啊， 楚留香说，不能了，不能了。 你想现在还有什么人能够救你吗？ 没有了，没有了。 现在石观音已随时都可将楚留香置之于死地，就算将那7大剑派的掌门人全都找来，也救不了楚留香。就算有人能在一刹那间将普天之下各州各道的兵马全都聚集到这里，将石观音踏成了肉泥，他还是能先杀了楚留香，楚留香还是活不成的。楚留香自然有很多很多的仇人，这些人虽然对楚留香恨之入骨，但是他们是无法可施的，只有在背后诅咒说楚留香将来一定会死在女人的手里，他的尸体将来一定会在一个赤裸裸的女人的腰上被发现的。这些人现在要是在这里，一定会笑得合不上嘴的。石观音那赤裸的洞体在一刹那间忽然变得分外的美丽，他镜子里的人影的身上也发了光，他面上露出了动人的微笑。他说， 你可知道每杀一个厉害的对手，我就会觉得年轻了很多，只不过杀了你就是觉得有些可惜而已，而已呀。 说完了这句话，石观音就拍出了最后一掌。他看出了楚留香再无招架之力， 谁知楚留香的身子反而一缩，反手一掌就击出去了。这一掌 可不是击向石观音的，而是向那个镜子击去的。 这一击若击向石观音，自然无法击中，但是镜子它是不会动的。 只听苍啷一声响，镜子已经被他的掌力所击碎了，镜子里的石观音被击碎了。 若是对别人，这一招实在是毫无用途，但是石观音实在是太美了，太强了。 这许多年 他一直将自己的精神寄托在这个镜子上了， 他爱上了自己，但是他却不知道自己爱的这个镜子里的虚幻的人影， 他是有血有肉的，镜子里的人和他已经结成了一体了，真真幻幻，竟然连他自己都分不清了。 苍啷一声响，镜子里的人被击碎了，镜子外的石观音也好像受了重重的一击，那整个人都愣了一愣。 高手相争， 怎容得他发愣？就在这一刹那间，楚留香已经闪电般点了他的五出穴道。 无敌的石观音竟倒下去了，但他甚至在已倒下去之后还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他简直无法相信 楚留香能把他击倒。 他吃惊的看着楚留香，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怀疑。 楚留香却闭着眼睛长长地吸了几口气， 才勉强将一颗发狂跳动的心平静下来。他想擦擦脸上的汗，但是衣服和手都已经湿透了。石观音瞪着眼睛压着声音说： 你打倒了我。楚留香终于一笑：不错，我击败你了。 我常常都能够击败一些武功比我高强的人。我有时候 连自己都无法相信。石观音的眼中露出了痛苦的神色，像是想说什么，但是嘴动了好几次，却仍然连一个字都没有说出来。楚留香长叹着说：你杀死了我最好的朋友，我实在是很想杀了你，但是我不能这么做。现在我只要把你。 他的声音忽然顿住了。 楚留香全身的汗毛为之耸变。 就在这顷刻之间，石观音那美丽的胴体已经奇迹般的干瘪下去了。他身上的血肉像是忽然被抽出。 这世上最美丽的肉体竟在片刻之间就变成了一副枯骨。没有人能杀死石观音，他自己杀死了自己。天色渐渐有了曙光，但大地却更加寒冷。楚留香的心里只觉得说不出的悲痛，说不出的萧索。 他不停地在责问着自己：胜了吗？我胜了吗？我真的胜了吗？ 美人和枯骨之间的距离相隔只不过有一线，胜和败之间又能差了多少呢？ 他纵然击倒了无敌的石观音，纵然得到了苏蓉蓉平安的消息，但是却失去了蝴蝶花和姬冰燕。 这遗憾怎么能够弥补呢？这遗憾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楚留香几乎已经忘了自己什么时候曾经流过眼泪，现在他的眼泪却已经沾湿了衣襟。但是他一定要擦干眼泪，一定要活下去。活下去不但是一个人的权利，那也是一个人的责任。没有人有权杀死别人，更没有人有权杀死自己。楚留香挺起了胸膛，大步前行。前面有个山坳，无花已经被他点住了穴道，藏在了山坳里。无论如何，他也要将无花带回中原，接受法律的制裁，这是他的责任。杀人者死，这个规律谁都不能逃。但是谁都没法把无花带走了。一支长剑已经贯穿了他的咽喉，鲜血淋漓的胸膛上有一张惨壁的纸条，上面写着：“楚香帅不愿杀人，画眉鸟一定代劳。”楚香帅又愣住了，画眉鸟究竟是什么人？他这么做是善意还是恶意？他究竟有什么目的呢？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眼镜黄沙入红尘，古怪夫妻把金樽，风流倜傥青山客，洒脱不羁展笑文。 风声骤响，一根剑破空飞来，楚留香偏过了身子，用两根手指夹住了剑柄，只见这支剑的剑簇竟已被折断。这个射箭的人显然并不想要楚留香的命啊，但是这个箭铃上却系着一根碧绿的长线，长的瞧不到尽头。那神秘的画眉鸟莫非就在这个长线的另一端等着楚留香吗？无论这可怕的人在玩什么样的花样，楚留香却决定去看个明白。他并没有思索考虑，身形已经沿着长线飞掠而去了。在长线的另一端，果然有人在等着楚留香，不止一个人，而是四个人。他们瞧见了楚留香就一起跳起来，楚留香瞧见他们却吃惊地说不出话来了。这四个人竟是秋瓷王妇女和胡铁花、姬冰雁，这难道是做梦吗？但胡铁花已经捏住了他的肩膀，捏得痛得要命。楚留香苦笑着说：这不是做梦，做梦的人是不会感觉到痛的，但这不是做梦，死人怎么会复活呢？胡铁花大笑：最近呢、阴司地狱他客满了，阎王爷没法子了，只好把我们四个孤魂野鬼又赶回来了。楚留香笑着说：哎，谢就难怪呀，最近死而复活的人特别的多。姬冰雁的神情却有点紧张，失声说：你怎么会知道我们中毒的事啊？你难道已经见过石观音了？楚留香说：胡铁花也紧张起来了：怎么，那人呢？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死了。胡铁花、姬冰雁、秋瓷王、琵琶公主四个人同时愣住了，过了半晌又同时松了一口气。胡铁花眨着眼睛说：总不是你杀了他啊？楚留香叹道：你难道没有听说过，有些人的牙齿里始终都藏着毒药，到了必要的时候就将毒药外的蜡衣咬破吗？胡铁花等不及他说完话，就抢着说：你是说他是自杀的？他为什么要自杀啊？他为什么要自杀？楚留香说：那是因为除了死他已经没有别的路好走， 霍铁华瞪着他，眼珠子都快努出来了，就好像没有见过楚留香这个人。琵琶公主已经抢着说：哦，难道你击败他了？ 楚留香笑了笑：你们一定很奇怪， 是不是？ 其实这些人何止是奇怪啊，简直就是不信。 胡铁花终于长长的吐了一口气，摇着头说： 完了完了完喽，姓姬的，你说咱们还有什么能混的啊？就咱们两个加起来都打不过石观音，就这个小子他轻轻松松的就把他给击败了。嗯， 楚留香苦笑着说：轻松？哈，你以为我轻松啊？老实告诉你，我跟他拼了200多招，根本就没有一招能够威胁他。 胡铁花说：那既然只有挨打的份，你怎么能够打败他呀？ 楚留香还没有说话，琵琶公主已经娇笑着说：哼，他自然有法子了，我早就知道他一定有法子。高手相争，不但要斗力，还要斗智的。他的武功就算不如石观音，但是啊，要是动起心眼来，我看世界上谁能比得上他。 他一面说着话，一面忍不住走过来拉起了楚留香的手，好像就再也舍不得放开了。秋思王立刻重重地咳嗽了一声： 这次本王实在是多亏这位壮士之礼呀、啊。不知三位壮士是否肯到秋瓷一游啊？ 琵琶公主娇笑着抢着说：当然去了。 嗯，谁要想不去啊？我可不答应。 胡铁花和姬冰燕都没有说话，两个人都看着楚留香。楚留香也不禁咳嗽了一声，陪笑着说： 在下等也实在是想观光贵国的风物，只不过…… 琵琶公主的脸上已经变了颜色了，她强笑着说：只不过怎么样啊？ 楚留香揉了揉鼻子，拼命向胡铁花和姬冰燕使眼色，只想他们说两句话，但是胡铁花和姬冰燕却偏偏就像是没有瞧见似的。 楚留香只有叹了一口气，苦笑着说： 只不过在下等实在还有别的事情要去做，这次只有辜负王爷的好意了。 琵琶公主放了手，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她的指尖在不停地发着抖，她一步步地在后退，她的眼睛还是瞪着楚留香，颤声说：什么？你不去啊？你真的不去吗？ 楚留香只有苦笑了， 秋瓷王却已经赶紧拉住了女儿的手，叹道： 三位壮士竟真的不肯赏光吗？本王实在是失望得很呐、但想壮士们必定有很要紧的事，咱们也不能勉强啊。 琵琶公主垂下了头，喃喃地说：不错，我不想勉强他们。其实我早就该知道你们绝不会去的。 他忽然抬起头来笑了笑：我并不怪你们，只因我也不会跟你们走。我们本来就是两个世界的人，能够偶然相聚，我已经十分高兴了。 凌晨的风冷如刀，楚留香、姬冰燕、胡铁花三个人目立在寒风里，不知道站了多久了。胡铁花终于忍不住长叹了一口气，喃喃地说： 他居然走了。居然没有哭出来。实在是不容易。我从来没有佩服过任何女人呢，现在我真有点佩服她了。 楚留香黯然说：她说的话不错呀， 我和他的确是两个世界的人，纵然勉强在一起，也不过徒增彼此的痛苦而已，倒不如这样分手，还可以留个甜蜜的回忆啊。 胡天花苦笑着说， 无论如何，她不但可爱而且聪明，没有你说是这样的女孩子，我怎么就遇不到呢？ 姬冰燕冷冷地说， 就算遇到，也被你满嘴的酒气熏跑了。 胡铁花笑起来，楚留香也没法子，让自己笑了笑，改变了话题。 史观音说，你们已经喝了他的毒酒，想必不是假话呀。 姬冰燕淡淡地说， 小胡抢着将那杯毒酒喝下了一半，还留下一半给我，我也只有喝下去，因为我们到了那个地步，除了死也实在没有好的法子了。 胡铁花笑着说， 我本来以为他把性命看得挺重的，谁知道他…… 他的咽喉像是忽然被塞住了，下面的话竟好像说不出来了，眼睛也变得湿湿的，用力去拍姬冰燕的肩头，喃喃地说， 这个，总而言之吧，我总算就是没白交你这个朋友。那个时候石观音虽一定要杀我，却不一定杀你，是不是？ 楚留香说， 可是你们两个人喝了那个酒，怎么会没有死呢？ 胡铁花说，就在我快死的时候，忽然就有人塞了一粒药在我的手里，又在我的耳边轻轻地说，记住，画眉鸟不但会杀人，还会救人。 楚留香动容说， 怎么，是他救了你们？ 你们可曾看到他长得什么模样？ 那个时候我都昏过去了，我什么都没有瞧见。 楚留香又转向了姬冰燕，姬冰燕也摇了摇头。楚留香沉思了半晌说， 画眉鸟， 这个画眉鸟， 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是故意要示恩于我？难道是…… 胡铁花说， 那也许只不过他有个女儿想嫁给你。那也许他自己就是女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你给迷住了。 他不等楚留香说话，又接着说， 但是无论如何，咱们一定得找到他，是不是？ 楚留香遥视着天边的一朵白云，悠悠地说，我们用不着去找他，那是因为他一定会来找我们的。现在是黄昏，这里是个很热闹的城市，街道上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扶着老人的，抱着婴儿的。大多数的人看来都很愉快，因为他们经过一天的工作的辛劳，现在正穿着干净的衣服、舒适的鞋子，囊中多多少少都有些节俭的生活中节省下来的钱，所以他们已经可以尽情地来享受这闲暇的乐趣了。另一些人却从来不知道工作的辛劳，自然也不知道闲暇的趣味，所以看来就有些没精打采。一个人不去耕耘，就想求收获，那是永远也不会愉快的。这条街道的两旁有各式各样的店铺，有的卖杂货，有的卖茶叶，有的卖衣服，有的卖花粉。大多数店铺都将他们最好的货是陈列出来，来引诱路人的眼睛。他们也在瞧着路上的行人，那眼色就好像是在瞧货物一样。路人的兴趣在他们的货物，他们的兴趣却在路人的钱袋子。这些人彼此打量着，彼此微笑着，大多数人都彼此认识，只有两个人在这里是完全陌生的，那就是胡铁花和楚留香。 楚留香和胡铁花甚至连这个城市的地名都不知道，他们既没有打听，也绝不关心，因为他们的兴趣不在这城市，他们的兴趣就在这些人的身上。自一望千里无人迹的大沙漠归来，再见到这些和气的、愉快的、善良的人，那实在比什么事情都能够令他们开心了。这热闹的城市最热闹的地方就是这条街了，这条街最热闹的地方就是这家酒楼了。他们就选了这个地方，坐在了临街的窗子旁，望着楼下街道上熙来相往的人群，望着人们的笑容，闻着人们的呼吸。他们就这样坐，这样望，也不知道望了多久，那桌子上已经堆满了的锡酒壶，酒壶都是空的了。胡铁花那张被大漠烈日晒得发黑的脸上已经透出了红光，等到酒壶已经开始往地下摆的时候，他才叹了一口气，喃喃地说，哎呀，我现在才知道啊，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呢，那就是这些平凡的人呢。你终日和他们相处在一起，你还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可爱的，但是你若是到那见鬼的大沙漠去一趟，你就会知道世上那再也没有比人更可爱的东西了。楚留香笑了笑着说，这也正是你可爱的地方，一个对人类如此热爱的人，那绝不是坏蛋，一个坏蛋绝不会有你这样的想法。 多成夸奖， 我只希望老鸡他能听到你这句话。 提起了鸡冰宴，胡铁花那开朗的笑脸上忽然就有了阴影了，然后他连灌了三杯酒下肚，重重地拍了拍桌子，大声地说， 哼，真不懂，这个死公鸡他为什么不肯跟咱们一起走啊，他为什么要回家？ 楚留香微笑着说，你要是知道家里有人在等你的时候，你也会急着回家的。 胡铁花许久没有说话，又灌了三杯酒，长叹了一声说， 哎，不错呀，无论什么时候啊，一个男人要是知道他的家里随时都有人在等着他，想念他，哎，那实在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哦。 楚留香笑着说，但是最重要的还是他心里必定要有个值得怀念的人，否则他的家就算是世上最美丽的地方，你就算用鞭子去抽他，他也不会回去的。 他虽然还在笑，但是那笑容看起来有些沉重。 胡蝶花眨了眨眼睛笑着说， 我知道了，哼，你要想起蓉儿他们了，哼，是不是？ 他不等楚留香回答就接着说， 其实他们既已经回来了，你就根本用不着再为他们担心了啊，就凭他们三个人啊，南七北六十三省啊，有谁敢动他们一根头发呀？ 楚留香只有苦笑了，胡铁花也不说话，因为他已经瞧见有个青衣少年正在向他们这边走过来。这个少年本就坐在他们旁边的一张桌子上，人长得不但很英俊，而且看起来很斯文很秀气，穿的衣着虽然并不华丽，但是剪裁的极合身，质量极高贵，显然是很有教养的世家子弟。这样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一定会惹人注意的，何况他的身边还有个非常美丽的妻子。楚留香和胡铁花也早已注意这个夫妻两人了，他们在喝酒的时候，这夫妻两人也在喝着酒，他们的酒虽然喝得令人吃惊，这夫妻两人喝的竟也不少，丈夫在喝酒的时候，妻子居然能够陪着他，胡铁花早就觉得羡慕得很了。现在这个少年居然抛下他的妻子走过来，胡铁花正不知他是为了什么。青山少年 这个时候已经走到了他的面前，抱拳微笑：“ 小弟，本不敢过来打扰二位喝酒的雅兴，但见到两位这样的好酒量，却又忍不住要过来请教，但望二位莫要怪罪才好啊。 爱赌钱的人就连裤子都输光了，也还是喜欢别人说他赌得好的。喝酒的人更没有一个不喜欢别人说他酒量好的，何况这个少年自己的酒量也不错，这种话从他的嘴里说出来，自然更令人听着开心了。” 蝴蝶花嫂已经站起来大笑着说：“ 好啊好，四海之内皆兄弟，你肯过来，哎，就是瞧得起咱们。咱们要是还怪你，那简直就不是东西了，是不是？” 青山少年说：“小弟若非早已看出两位是豪迈不羁的侠士，也万万不敢过来呀。” 胡铁花忽然沉下了脸，正色说：“ 你本来就不该过来。” 青山少年愣了愣，胡铁花接着说：“ 你若想找咱们喝酒，你叫我们过去就是了，怎么把嫂夫人一个人留在那边的桌子上啊？至少该先罚三杯。” 青山少年拍掌笑道：“啊，好啊，两位若肯一驾过去，就算罚小弟30杯也没有关系呀。”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